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做嘅又开心，听嘅又开心。早晨，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小睿睿。 早晨，冷知识题，有个人俾人踩一脚，然后佢啊咁样 啊， 擘大个口。 系， 你估呢个人嘅前世系乜嘢？ 曱甴。 错。前世今生冷知识，有个人行过俾人揼咗一脚，跟住佢啊大嗌一声，点解？ 翻嚟答你。 早上，大家放完呢个圣诞假系咪好开心咧？继续听住风骚快啦，听住嚟开工更加开心啦！今日有阳光，而家干燥，晚上两阵嘅微雨，未来数天随即补份时间有阳光，暖翻好多啦！我哋有呢一首歌曲《Killer Whisper》开始三个钟头节目。更正 ，Where did your heart go？ 同埋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咧风骚实习生第二个回合啦。咁今日咧有另外一位咧挑战者一齐嚟参加嘅。 好啊，犀利！ 嗱，咁啊多谢先。我头先咧马上咧佢反应真系好快嘅。我突然间记错咗改名，佢提我喂唔系只歌名咁样。 系啊， 佢系音乐总监。 音乐啊，喂 ，Kelly Weber 唔系咁样。 Kelly Weber， 你冇晒啲 L 啊！ 我都要即刻 Kelly Weber 更正先吓。喂，咁啊嗱，呢个咧证明直播节目就系呢个咧，其实可能会出现嘅事情。所以咧骗完间咧，次次咧做到战战兢兢，就系因为好惊咧有啲出错嘅音乐啦。好，咪嚟，好啦， 俾你激死啦！ 今日点解啊？ 因为我哋今日嗰个系已经系连续剧嚟噶嘛， 系啦， 有好多嗰啲 啊嘛，第四集啊， 有好多啲床前明月光，意思 其实 我好惊， 唔惊唔惊，你一定应付到嘅， 我知道嘅，因为我有我嘅妹妹。 咁如果大家唔好听咧，咁啊真系要听翻， 系啊，重温啊 ，follow 翻个古仔，知道讲乜嘢，好， 好，冷知识题， 好， 再重复个， 请讲，问题系， 问题系。有个人佢俾人踩一脚，然后佢擘大口啊一声，呢个人前世系咩呢？ 老鼠 错， 系 错， 我以为老鼠夹啊，即系踩落去嘅话就会夹到啲嘢，哇咁样。 佢要擘大口嘅喎， 要擘大个口。 四 垃圾桶 啱啦， 踩佢呱一声打开垃圾桶， 垃圾桶踩开佢擘大，你抌垃圾落。 哦，系 我 objection。你誤導人哋，因為其實你話係啊一聲啊嘛，啊咩啫？你屋企個垃圾桶有啊聲嘅咩？ 冇錯，佢個舊咗 咧。我會 冇啊！我就係冇咁冇聲㗎，我嗰只係 窮嘅啫都有啩。 冇窮。 喂，有啲自動打開，有啲真係嗰個 mechanism 係頂開嘅， 要所以咧 係啦，嗰啲 mechanism 啊， 嗰個渣啲平啲嗰啲咧，佢嗰支鐵棍 聲啊嘛， 拆硬嘅時候係，但佢嗰啲應該係自動 冇聲 㗎，有嘅好細。 冇嘅，冇声噶。 如果你系银色嗰啲不锈钢咧，都有空一声嘅。 我买就系买在佢冇声啊， 唔 系啊，佢贵系贵在冇声。 你听下可唔可以托佢翻嚟俾我欣赏？ 所以你有垃圾桶嘅话，我真系 objection。 嗯 ，OK， 对唔住。 大人，我觉得唔得呢个。 吓， 系啊，唔得咯。 OK， 取消。 你自己估噶。 取消， 梗系佢自己出噶啦。 cancel 第二题 边度会有呢个 仲有第二题？ 喂，我哋嘅 DJ 今日都要三关啦，系咪先？唔系讲笑啫，系啦。咁啊， 咁好考下一阵嗰个都 冇啦，搞未啊？ 系 啊，三关 死佢 啊 ！DJ 份工其实真系几开心嘅，即系做呢行先再赚呢行。即系每一日咧，第一你不能够后退啦，或者即系每日要与时代并进啦，知道发生咩事啦，同埋咧好开心地去做节目啦。 我同意你讲， 都得嘅， 冇错。 系冇错， 生活喺十年前， 个个人选择 啦。我哋有眼见， 亦有耳听， 系咪讲我？ 你唔需要对号入座，你唔需要对号入座。 唔系讲你， 我哋只系见到就系啲经典嘅 DJ， 其实佢系噶， 系啊，重复 佢一路以嚟嘅话，佢都系 keep 住嘅。呢个咪就系佢嘅风格咯。 系，因为啲人其实听咧系听佢讲嘢嘅语气啊，播嘅歌啊， 呢样好， 特别喺你夜晚啊或者揸车嘅时间啊。 咁其实我呢个都系听。我即系话每一份工咧，总有佢嘅喜悦。 但你小心喎，系啊，唔好自己刮咗个窿俾自己踩，因为佢好中意咁。 踩咗一半， 我 系啊，小强，你唔使自己挖个窿自己踩。 咁样嗱， 烂咗。 有啲工作可能你会觉得佢辛苦，但系佢乐在其中，你又乐佢唔来啦，系咪先？最紧要佢喜欢翻嗰份工。你心目中咧，你觉得有啲咩工咧系好辛苦嘅？即系如果你就咁睇啊，旁观者冇试过。 我觉得喺公路上转嗰个。红色牌、绿色牌收路嘅时候咧，变咗单程， 有几辛苦啊！ 哇，热天晒落雨淋，同埋咧嗰啲尘食尘嗰、那个，其实食尘个感觉 好 辛 苦， 好辛苦。嗰啲车嗰啲废气啊，日日系咁吸。我有一日 你要集中精神，唔系 你有冇做过？ 我冇做过，因为我真系问过嗰个朋友， 系 佢真系做过， 系啊，佢好辛苦啊！佢話真係，因為我睇住佢嘅，然後佢食晏嘅時候咧，我阿八卦同佢傾下偈，佢話好辛苦。 你唔識嘅，你應該就喺側邊嗰度同人哋有嘈人嘈。 係啊係啊，即係傾下偈咁樣。係啊，佢話好辛苦嘅，即係佢哋如果做嗰行咧，其實最唔中意做嗰個位，好似冇乜體力嘅勞動，唔使擔擔抬抬，但係佢話仲辛苦過。即系喺工地里边做嘢， 同埋你唔好觉得好轻便，扭一扭个牌，你随时咧，你系因为你要因应嗰个车嘅流量咧，望住对面，哦佢扭啦，你唔好瞓觉喎，表你咁你瞌着觉咧，必你个人 系啊，唔可以打喊路，仲有 系 佢仲会有机会俾人闹喎，譬如话啲司机啊， 系啊， 真系会啊， 系啊系啊，我信啊我信啊， 其实有边一行系唔会有人闹咧？ 嚟啦，做你个位啦，净系得你闹人啫嘛。 唔系噶，我都有俾人闹噶。喂，我有俾人闹。 边个？边个闹你？ 你唔知咩？莫非？咁、我哋有好多嗰啲嘅咩噶嘛，声音媒体啊，咁嗰度我都俾人闹噶嘛，咁咪去咯。 咁你可以选择唔睇嗰啲嘢，但系我哋唔可以选择唔俾老细闹噶嘛，系嘛？喂，嚟公路嗰啲就收食尘嗰样嘢， 又未必真系一定俾人哋闹。唔知啊 ，sorry 啊， 我未， 我觉得每一个各行各业都有佢辛苦嘅地方， 呢个同意。 但 系因为佢 就未必话有一啲好特别嘅。 佢 physically 系真系辛苦。 嗱，如果我嚟讲啊吓，譬如我自己啦，如果我觉得做边一份工嘅话，我会觉得。都好辛苦咧，高空工作，因为我位高， 嗰个系惊， 即系我就系冇可能 能 够 收你， 你唔觉得好劲咩？ 好惊啊！好惊啊！ 大佬真系好犀利喎， 又好使外墙，又乜都好， 你唔觉得好恐怖嘅咩？ 超恐怖！ 一望落去下边啲人好似蚁咁样。 嗰时去台山，拍一个发电厂， 系 就影嗰啲工人咧， 你有 冚 上去啊？ 我冇， 你唔好啦，你都 唔会啦， 我哋真系唔会。 马路侧边佢或者企一阵， 唔系真系唔俾佢啲，因为有受 过 训练。系噶，你要戴安全帽啊！ 即我其实知啦。 系啊，佢好惊嘅，好大人惊。我上两步， 我唔得噶，呢啲我做唔到咯。如果你问我嘅话，即系对于我嚟讲啊吓，我只能够感受到，我会觉得就高空工作，我谂系会真系最 喂系嘅。呢个同个人嗰个怕啲咩都系好有关啊！你要怕高空啦，我好怕热嘅。你见我而家又配下线啦。我觉得厨房工作咧，其实 厨房好辛苦， 好辛苦。就算咧，有时你见到露天嗰啲大排档阿叔咧，你冇谂咪露天唔辛苦，露天都好 辛 苦 啊！系啊，冇冷气，而家啲厨房有冷气啊！ 系啊，露天晒住太阳，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呢啲啦，即系大排档，即系露天嗰啲咧，喺度炒炒晒，佢哋嗰啲咪好有镬气， 泡 泡泡泡，哇！企近啲咧，你觉得自己真系熟噶。 系啊， 诶，厨房系辛苦嘅，厨房系仲要好长时间， 系 因为其实系好早嘅话，你已经见到佢哋系要去准备嘅，准备功夫可能讲紧嘅就系凌晨已经要开始噶啦。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就做面包都好辛苦噶。 啊，做面包， 面包又系好早，你又要等啲嘢发啦，唔系你 系 要等嗰啲嗰啲面包。你要發啦，所以其實佢係好早好早就要準備。咁如果你咁講法，即係話其實係每一行嘅辛苦咯， 每一行有每一行嘅辛苦。你講到好早咧，派報紙嗰啲，如果以前即係派報即係報紙啊，多人買嘅時候咧，佢哋係四點幾已經係出㗎啦，攞 報 紙 一沓 一沓 喺中環嗰度， 個個未翻工已經劈曬喺地下等佢去分啦。點解會講工作辛唔辛苦呢？因為南加州美國南加州嘅天氣好好啦，好適合種植啦。佢哋有好多嗰啲金桔園啊，即係嗰啲金啊、嗰啲橙啊、金啊嗰啲，請唔到人摘喎。请唔到人摘，咁点会咧？咁会点咧？就 系 烂啦！你明明见到嗰啲本来系钱嚟嘅， 冇错。 所以佢哋而家系干着急，越升就越高啦，人工。你估一个月有几多钱港币咧？净系摘啫，即系摘摆落个篮 起嘛。 咁又冇咁多，40,000蚊港币。 哇！ 40,000蚊港币，即系摘摘 摘，40,000几蚊啊嘛。 佢话50,000啊嘛。 我话五万， 即 系 未到 五万， 系40,000，40,000大约折合。好啊， 但系其实应该有做嘅啫， 系啊， 系系，咁但 系 你 摘完就冇噶啦嘛，佢唔会雇你做长工噶嘛呢啲， 一日摘几个。 人哋有眼睇嘅， 一日摘几个， 你又唔好咁 摘紧咯。而家未唔好吹， 真系猛嘅啫。 我惊摘烂， 所以你话我点能够翻嚟唔闹人呢？ 我惊搣烂啲皮。 你而家系俾嗰啲乜嘢 send 嗰啲乜嘢 message 出去咧？就总之嘅就系、是，唉，总之系斗份粮嘅最紧要啦，唔使尽力嘅。 中国人 话斋系啦，你边度对得住自己噶？ 长命功夫，长命做。 我仲有三日，我仲有三日，我改过自新。 2024年改过， 系要改过自身。你啲做人嘅态度真系不可为，我同你讲，你系遭天谴， 咁严重， 开到咁准。嗱，我觉得做呢一份工点样开心啲咧？ 大佬嘢， 系啊，一路摘自己食几粒，咁咧就 哇，食到你 喂，当系嗰啲咩淡丽团咧，你咪有你咁参加嗰啲 啊？我知就 系心里面咪当系一个淡丽团咯，咪摘下咯。我估唔会好辛苦啩，其实。 点解佢哋唔用机器咧？嗱，我唔知道啦。呢啲金桔嘅系咪真系一定要用手摘嘅？但你用手摘一定系嘅。诶，因为我见过可能有一啲，譬如系诶橄榄，你知唔知橄榄系点摘噶？ 唔知。 佢哋系 有一出佢有一台機器啦，譬如呢個橄欖樹咧個樹幹啦，跟住咧佢哋就揾個機器咧夾住佢，夾住個機器個樹嗰個樹幹嘅時候，跟住咧狂搖佢，搖，跟住咧下邊咧就要先 上去摘 喎。下邊嗰度咧，你如果係熬佢之前嘅話，你就要先鋪曬所有嗰啲膠嘅膠墊喺地下嗰度，喺佢附近。咁跟住你熬佢咧，就係唔係 cushion 嚟嘅，其實係一塊嘅， 就 方便佢。方便其實佢就係當所有嘅果實跌曬落去嘅時候咧，佢就掹走佢咯。咁跟住佢就話：哦，咁就成棵樹都冇。 聰明喎！ 我見過佢哋係咁樣摘咯，因為你橄欖你點逐粒逐粒摘嘅，即係摘死你咪摘完啦。 但會唔會橄欖個質咧唔會容易跌爛咧？如果金啊嗰啲嘅噗一聲，可能會掟爛咧。 其實橙同金都冇咁易跌爛啫，嗬。 唔知啊， 你唔係太熟嘅時候， 佢就爛 嘅。係啊，譬如可能你嗰啲好靚嗰啲好貴啲梨啊，咁我諗你一定唔得啦。嗰啲一定係要人手摘。 士多啤梨好啲，因為士多啤梨矮嘅，喺就喺路邊。 就咁就摘。 士多啤梨都要人手摘。係 啊，要啊。 係好 delicate 嘅，你會見得。係有時候啲有長柄噶嘛。係 啊。 有埋條柄嘅，咁佢又好似新鮮啲嘅，係啊。 所以唔係一定話有工就有人做嘅，亦都可能因為你所講咧，佢係季節性。咁如果有啲人揾長工就唔願意，淨係花一兩個月幫你摘摘完之後又要再揾工，唔知咯。咁總之佢而家就係人工荒， 你有摘第二啲嘢噶嘛？ 唔知啊， 唔係因為你一年四季有唔同嘅嘢摘噶嘛， 請唔到人啊。系啊，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你而家呢段时候可能就系会顾你就做呢个摘呢个金，可能迟少少嘅话咧就要系摘另外一啲嘢，吓迟少摘荔枝，你嗰度边度嚟？系咪地球咧？ 东莞， 迟少真系冻啲咯，可以整做第二啲嘢噶嘛？ 哦， 我觉得几好啊，喺农场度做嘢，我觉得都几开心噶， 我都觉得几开心啊， 系啊， 正， 得闲又食啊。不过系嘅，有啲工真系成日都听人讲噶啦，譬如香港咁，啲人成日都话啊嘛，洗碗系好难请人嘅，啲饮食业成日都话好难请人， 我真系洗过。其实咧，我就喺西餐厅嚟嘅，其实都几辛苦嘅，因为嗰啲西餐厅嗰啲碟咧好重嘅，硬骨骨，咁咧你又要过热水，又要过凉水，系好辛苦嘅。同埋 个量好大。 你点解会去做洗碟嘅？ 因为嗰阵时佢哋嗰个餐厅咧有个状况。 我知你讲咩啦。 系啊， 咁你需要就系自己都要落手， 都要落手落脚， 都要帮手。 咁啊，拖地又拖过，但系洗碗碟系真系 最 辛 苦， 因为好重。 你系企喺度洗定点啊？ 梗系企喺度洗啦。 唔系啊，嗰啲系只猫喺度洗噶咋，因为我行过一个厨房，见到佢摆晒喺地下一冧一冧一冧一冧。几百只， 系啊系啊， 摆晒地下，你点洗啊？ 系我喺西餐厅仔 搵水入 边洗咯，梗唔得，佢有啲你真系要捽噶，系啊，你唔可以求其噶。 你分几多步骤噶？应该首先嘅就系将嗰啲污糟嗰啲嘢，你真系刮开先啦，系嘛？ 系啦， 跟住你就应该系浸落去水度啦， 嗰啲倒咗佢先， 浸落啲碱水度， 系啦， 系啦，浸完之后嘅话，你先至洗，洗完之后再过水，同埋你个水喉系唔停噶嘛？ 系啊， 系啊，我见到个 水 长流噶嘛，系啊，咁佢先干净嘛。 分开啲杯啊、碟啊咁样，全部分开晒。 如果你西餐厅嘅话，你仲要暖个碟啊？ 系啊， 系啊，你仲要摆佢落去暖暖嗰啲，要干嗰啲啊，咁样，你要抹咯， 好多步骤， 我知道系好辛苦。 抹我又中意， 抹碟啊嘛， 系啊， 我超唔 中 意， 我 中意洗碗， 我中意抹，系啊，因为我中意抹嗰啲酒杯咧，抹到拧一拧咁， 咁就好开心啦嘛， 跟住就咔打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上月楼价连跌七个月，创近七年新低。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十一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16，按月跌幅略为收窄至近2%，按年跌大约6.6%。今年头十一个月，楼价累计跌近5.6%，大型及中小型单位楼价都跌。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创近四年新高，按月升超过0.6%，连升十个月。今年头十一个月累计升超过6.4%。圣诞节在广东韶关发生导致港人一死两伤的交通意外，事发路段是双程路，位处急湾和落斜位，但不见有留意迎面车辆的指示牌 或者急弯广角镜。今早现场所见，地面留有朝向对面线和护土墙的胎痕和碎片。本台实测涉事路段途经的车辆车速较快，不时有大型货车和巴士驶经，亦曾经有两架车迎面驶离。有车辆驶经事发弯位时，响安提醒其他驾驶者。有大约30年内地驾驶经验的李先生说，事发路段急弯多，路面狭窄，今早沿途所见有弯道标示，但未见限速指示牌。偶然有车辆爬头越线，司机要自行注意安全减速。韶关市政府说，经初步调查，事故由于涉事车辆越线爬头和对头车相撞，经现场呼气测试后，排除涉事两名司机醉驾。火局表示，疫情期间推出的资助使用酒店和宾馆房间作为过渡性房屋的先导计划，随着本港旅游业逐步复苏等因素，不会再接受新申请。有份营运其中一个项目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们的项目有大约100个宿位，有独立厕所，但并没有主食设备，较适合单身人士。他认为宾馆房间作为过渡性房屋，能够舒缓相关需求，期望政府考虑接受新申请，并考虑检讨单身人士计分制，以致增加单身人士公屋的供应量。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在同一节目认为，如果有目前的营运者不再继续参与计划，可让新加入的酒店宾馆代替原有名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同除夕，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18点，升177点，成交金额3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38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6.6升12.6，网易135元升13元，恒生中国企业56.34升7.6，盈富基金16.66升1.9，小米集团16.48升8，阿里巴巴73.25升4，美团是77.9升3，南方恒生科技3.55升6.8，南方恒生科技3.55升6.8，中移动62.8升1.05，理想汽车133.8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42.53，瑞士法郎0.854，加元1.32，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04，欧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33658点，升352点。港金报19,25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5.28美元，卖出20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骏景园。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曾经有坏车阻路啦，咁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横头磡嘅竹园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竹园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嘅车不能够经支路左转翻去联合道，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75号 X 都要改道行驶。咁九龙城嘅联合道咧都系有爆水管，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甲丙达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联合道去乐富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甲丙达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天水围洪天路落斜方向洪水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有一首歌咧，系好多人点样， 已经变咗系禁歌，唔再唱啦。 你惊咩？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系呢首歌真系唱到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嘅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范围啦，提提大家咁啊，呢一个咧风骚实习生，今日11点后咧就有第二集，另一位嘅挑战者会出现嘅，密切留意一阵间过三关 吓、 好啦，咁街上面买嘢咧，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有一种叫做鬼揞眼啦，又或者突然之间个脑谂紧嘢咧，你系明知道唔系呢个价钱，你都俾咗较贵嘅价钱，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试过啊， 你都试过？ 我试过啊， 系啊， 愚民其上， 试过有一次咧，好细个嗰阵时走去睇嗰啲裤咧，即系。啱啱 form five form six 咁啦， 睇咩裤啊？ 着 长嗰啲着嗰啲裤咯， 瑜伽裤。 瑜伽裤唔使睇， 睇人着咪得咯。 摸上手就买噶啦， 真系、啊、男仔唔使着瑜伽裤、啊。 我有一条啊，我有一条啊， 着翻嚟睇啊， 唔系 啊，我 谂住着条外面着条短裤， 打底喺度，打底 有嗰啲要 好似好型 咁嘅，跑步系要咁样着嘅，系啊，即系出边再着条波裤 啊，系啊，好似好型咁噶嘛，系啊， 点咧？ 咁啊，嗰次细个唔识，睇咗条裤，哇，好靓啊，咁啊，除低想摆低啦，跟住嗰个话诶啱唔啱啊？我话啱啊，跟住佢已经爆起，多谢800几蚊， 但系你冇睇价钱咩？你试之前？ 我是冇想过，即系第唔知第一二次自己出去买嘢去睇下，亦惊 唔敢拒绝人哋， 唔敢， 因为试咗人哋啲嘢， 系啊，就要买啦。咁人哋又 诶，都几贵喎。如果你讲翻你咁耐之前， 好贵，即系唔真系冇谂过，唔识啊，咁、就买咗咯，系啊，咁冇计。 但系你觉得唔值嘅？ 唔值，冇谂过，点会买800几蚊条裤啊？而家我都唔会啦。 咁你日日着住佢咯，瞓觉都着住咪抵翻咯，除开条数， 冲凉都唔好除， 冲凉都唔好除， 一齐洗， 咁咪抵。嗱 好正咯！ 佢又系棉褲，又系底褲，系咪先？你唔好着任何褲啦，净系着佢，系咪？ 贵买平用啊嘛，贵买平用有啲人咪咁讲啦。你嗰样嘢你成日用嘅，咁又觉得 OK 啊，抵翻啲。 着到佢烂为止， 同埋就算唔啱着都唔好抌， 系 都摆喺度。 我试过买咗两条裤唔啱都买啊，因为系啊格仔裤啊， 你真系一个水鱼嚟嘅，点解唔啱都要买？ 唔啱都要啊！ 有条格仔裤我好中意，但系冇办法，佢得30裤头。 你就渴望，渴望 自己系 唔啱 啦。 佢38系嘛？ 你系咪应该系世界变咗大格啊？ 喂，我谂你 格仔啊，即系打格仔都爆到。 你打通打通嗰两条裤管，啱啱够你一只脚穿入去。你买两条车埋佢咪得？ 嗰个我真系唔买，但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 咁点解都要买咧？ 因为中意咯， 中意 你会瘦嘅。 系啦， 嗰时唔系，但系嗰时你买嘅时候你几多啊？你应该唔 记得，总之就唔啱。 因为如果你而家一定唔会咁谂嘅啦，但我谂你可能争一寸两寸，你觉得 应该系扣得埋嘅，但可能要缩缩个肚腩，你先至扣得到。我明，我都有买呢啲嘢， 因为你觉得冇所谓啊，缩少少。 唔系啊，因为你当你遇上，哇，条肠又望住我，我又望住条裤 啊， 大家依依不舍。 同你讲，带我翻屋企啦。 系啦，真系依依不舍啊，裤裤不舍。 我明噶，我明噶， 鞋都有噶，有时明知顶到咧只脚咧好辛苦。 系我唔会， 系你唔会 系唔会，真系唔会啦，因为只脚系咁嘅 size 就咁嘅 size。 我都买过， 你又买？ 因为我试过有一间嘢嘅就系咧，佢剩翻一对， 唔系咯，通常就系呢啲。 佢剩翻一对，佢真系剩翻一对， 原价5000，特价1000。 冇错，第一佢减得好紧要啦，因为佢系乜嘢？佢仲要系 display 嘅，但系好新净，冇乜人试过。仲要系嘅就系我好少会着嘅嗰啲叫做鳄鱼皮，但系唔系真鳄鱼皮啊， 嗰啲好靓， 一 只 几 靓，好靓， 同埋佢。減到係即係你覺得哇唔買入 即係唔買就係啦，剁手 又要俾我遇上， 咪係咯緣分嚟， 又俾個 sales 係咁推下你，佢就講嘅就係冇噶啦，李小姐，因為呢一對鞋咧唔係真係咁多人咧又著得起嘅。你諗下，若果你話真係鱷魚皮，仲要係啡色嘅鱷魚皮咧，好靚嗰對鞋真係好靚， 但 係 唔舒服嘅著落。 係大咗兩個碼，即係譬如可能我平時係36啦，佢係38。 喂，但係大係易救過細嘅 喎， 佢就係咁同我講，佢就係話。其实呢你只需要的就是但是本身是你的你不会着物的。佢就咁同我講，佢就如果你著襪嘅話，都幾靚噶，係咪先？咁再加上一樣嘢就係你整個大啲嘅鞋墊喺側邊嗰度，唔知有啲咩嘢又可以黐咗之後咧，可以咧起碼幫你減一個 size 嘅。咁就話兩個就應該真係難啲，但係如果你加加埋埋嘅話，所有嘅嘢加加埋係著到嘅咁樣。 仲有一個方法係塞啲廁紙喺個鞋頭。 佢都有咁同我講，但係無奈地 又係呢一招。 無奈地呢一對鞋嘅話，個鞋頭係穿嘅，即係嗰啲咧魚嘴。嗰張鞋你明嘛？咁我就話咁呢個用唔到啦。 廁紙攝喺邊度咧？ 係啦，咁我就話擺埋喺邊嗰度，你俾我諗下先。咁我就揀其他嘢，跟住咧就望望望佢， 即係叫 對鞋又望住你， 淨係得一對， 係啊， 同埋真係好平，冇得搞。咁我同自己講，我就係買翻先算。係 啦， 係啦， 帶佢走啦。 因為我就係買個兩個字啫，無憾。 冇錯。 係啦，我無憾。 擁有咗就 咁，我就買咗先。咁啊，翻到去嗰時其實咧，一路著嘅時候你都知 嘅， 佢係甩㗎。你著嘅時候，你有鞋 底係甩，拖鞋咁樣。 你绑条绳， 你谂下几贵？到最后屘，就算佢值几多钱都好嘅话，我一次都着唔到，我出唔到门口， 门口都出唔到啊！ 出唔到，因为佢对鞋好大啊，所以其实你基本上你系冇办法能够享受到佢嘅。咁我又就摆下，我就不停咁问人啦。有边啲朋友嘅话，可能佢系要着38 size 嘅，咁跟住我就将佢送咗俾人咯。冇人要啊，到最终 真是一个教训啊！ 到最终佢就系要摆喺度嘅话咧，佢已经好似甩底啦，因为你知唔知啲鞋 烂 咗嘅话，佢系会烂嘅，佢会自己会甩底嘅。跟住你睇住你睇住佢一路买翻嚟嘅时候咧，好精神，跟住开始买咗好 憔悴 枯萎，人哋跟住嗰阵咧一路越嚟越萎靡，咁我都着唔到，所以呢啲钱咪仲晒。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永不放弃。夏韶星，佢系 Danny Summer， 亦都系今日经典重现嘅主角。 今生之中许多喜与悲，或是一切绝望与生机，通通因我当初有了自信，誓要达到目的地。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预见目的地。世态变迁我也许不顾忌，现实玩弄不免叫心痛悲，经多少次冲击叫我受气，泪也滴满了地，偏偏我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苦楚之中找到心的趣味，我更是不肯放弃。 Danny Summer 夏韶星中学时代开始弹吉他， 敢天真去计划前路， 一边弹一边学音乐，好多时间就帮乐队买外卖、倒垃圾、处理烟灰，但系坚持喺侧边观察点样弹吉他弹得好呢？ 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三分靠运气，没法遇见目的地。有更重压迫，我也输得起。宽放前往，方知一切都美。奋斗结果永不可预期，信心却打不死，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苦楚之中找到心的趣味，我更是有朝气。 1974年去酒店参加表演的时候，被一位电视台的监制欣赏，邀请他上电视台的长寿节目演出，从此正式加入演艺圈。1979年推出第一张唱片童年时，连累乐迷对他的欣赏喜爱更推高一层。 Dennis Simmer 夏兆星嗰种长发嘅摇滚嘅形象，曾经令佢嘅发展有少少唔系太顺利嘅，不过一直坚持自己嘅音乐理想。呢一首歌曲就获得第一届亚太郎曲创作大赛香港区冠军，歌名就叫做《空等》。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灯，仍令我再不禁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这灯子里父亲仿似巨人。轻抚及腰背磨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子很美，父亲很少皱纹。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你从前不说清楚。但难说半句我爱他，难说半句我爱他，待我说我最是要紧。今天发觉最爱他，呼叫永远 新闻夏兆星的歌曲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和内容，讲到情歌除了是吉他低音时之外，还有这一首说句动听话，讲一个男仔在分手的时候跟女朋友讲出一些很可怜，恳求他讲个方话，呃呃自己那种无奈的感觉，讲得淋漓尽致。我们由 Dennis Summer 说半句动听话，让我记下来吧，变色小歌行话，即使不可再有结果，可否讲一声只爱恋我，不必真心说说也好，编一些好记忆交给我，说半句动听话，让我记下来吧，说半句动听话，让我记下来吧，当说着笑话，并说你愿留下，轻轻讲一声爱我最多，编织一首 夏兆星的好歌，实在好难在十分钟之内完全介绍晒。不过作为一个结束今日呢一个特辑，不如送给大家呢一个啦。新交叉点，人生就会有好多交叉点，到底行 A 路、B 路、C 路定系咩路好？作出咗决定就唔好再犹豫，唔需要后悔喺呢一刻会唔会作咗错嘅决定。向前走总好过原地停留，就好似 Danny 咁样，一路做佢嘅好歌，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演，我们今天有夏兆星。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 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珍惜心是长远，孤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快活人， 好啦，礼拜三嘅节目嚟到第二个钟头11:11嘅啦，20度嘅气温咪暖翻好多啦，相对湿度54%嘅。今日亦有呢一个环节出现，我哋马上欢迎佢。 风骚实习生 FSP， 风骚实习生， 喂，早晨， 早晨，喂喂， 早晨， 早晨，002号报道， 系，我系002号报道。 请问你叫咩名？高姓大名？ 我今日嚟 format 啦，我系 Helen。小欣欣， 小欣欣，好，我中意呢个 拉关系， 我中意呢个名， 叠字嘅名，小羊羊就一个 小 欣 欣。嗱，做得风骚实习生，梗系有啲 callie 噶啦。咁你觉得点解你自己想，同埋点解你觉得可以做到呢个风骚实习生或者个电台主持人呢？喂喂， 其实咧系听唔听到啊？ 听到。 不如你介绍 我 自己先好嘛？ 场景先， 好， 唔好意思，因为我头先咧本身咧就同阿小张张讲个电话啦。咁我发现咗咧，就每两分钟有飞机飞过一次，因为喺港珠澳大桥嘅桥口。 你做咩啊？ 特地报道，我而家准备同屋企人北上啊！ 哇！你咁好笑，你去玩就玩。參加比賽嘅比賽，你二揀一， 佢兩樣都要曬啊！ 係冇錯， 魚與熊掌佢都要， 係 真係揀出比賽，知點解咧？因為我家泊咗喺公廁出邊啦架車，咁我頭先本來咧我就 set 曬陣喺出邊嘅， 係 咁我咧就但係唔得喎，真係兩分鐘有飛機飛過，轟轟聲，完全聽唔到我，聽唔到你，又聽唔到我。咁我啲家眷咧就本來喺個車度瞓咁啊瞓曬覺 嘅，係你㧬曬出去，係 啦， 好嘢。 跟住我就。拱醒晒佢哋，唔得，而家全部人要落车，跟住我而家掉晒佢哋出車。 哦，即系你就喺车里 边。佢哋而家， 佢哋就直西北方。 保证啦， 嚟晒好啊！ 佢哋而家就喺公厕出边度咧，就进行准备进行霹雳。 O K， 系啦，咁而家就 O K 咧。 我喜欢你呢一种破釜沉舟嘅精神 嘅公厕嘅朋友们咧，我呢度个挥手区啊，我车上面个六角嘅就系我啦。 O K， hello， 好，小欣欣介绍下自己啦，咁就。 你平时系做啲乜嘢嘅？ 我咧就 我以前是做过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是做过 DJ 的。 哇犀利喎。 做哪类节目啊 行家喎、啊。 我就做 音乐节目。 最初入行嗰时呢就是做 game 嘅做游戏节目嘅。 后来呢 咁跟住呢就讲详细少少介绍返啦我节目呢是好 sweet 嘅。点解呢是叫做婚姻注册处嘅、哦。因为我呢个当时个男 DJ partner 咧就个字有个婚字嘅，好老土噶嘛，系咪？咁、我是婚姻啊嘛，咁、我于是就婚姻啦，咁、我就叫婚姻注册处。注册意思即系话嚟，你要嚟注册先有得玩咁样嘅。系、啦，咁嗰时就系 game show 啦，咁跟住就做音乐节目啦，即系翻嚟香港之后就做音乐节目嘅。喺嗰边就做 game， 即系加拿大嗰边就做 game show， 跟住就香港就音乐节目同埋。报个交通， 咁点解最后屘不务正业咧？你 系啊， 好地地 因 为入咗行噶啦，咁、最后屘 你 做咩又唔做咧？ 俾你发现咗、我之后就屋企事故啦，咁就即系翻咗屋企照顾家人，跟住就生埋仔，又系照顾家人，咁而家终于就你揾翻我自己啊！ 哇！咁你而家暂时系即系个家庭主妇嚟嘅，全职系嘛？ 都可以咁讲噶， 系。 我又冇煮嘢食，又冇乜照顾啲仔，但系嘅，我系家庭主妇， 即系游手好闲， 可以咁 讲，呢四个字形容得好贴切。 游啊，游小姐点搞啊？游小姐 系啊，嗱，小欣欣，我想问啦，嗱，有时好得意噶，做呢一行嘅话咧，入咗呢一行咧，你会有个瘾嘅， 系啊， 即系有啲人嘅话咧，好耐冇出嚟做啦，咁佢就话你会弃瘾啊，咁样，你有冇啊？ 有冇口 痕？有噶，吓， 我 有噶。 平时有冇听开啲电台节目 嚟噶？吓，我平时冇得开麦讲嘢咧，咁我咪我好中意游手好闲啊嘛，系咪？ 系啊， 系真嘅。 我记仇。 我同朋友食饭嘅， 系 咁同任何朋友食饭咧，我有个病嘅就系叫 讲嘢。 anti dead air 病啊， 系冇错， 即系唔可以有静嘅空间，一定要有啲声音填满嘅。 我都系噶，咁一静你会好唔自在。 咁啊，游小姐有冇发觉啲朋友疏远你啊？ 怕你多嘢讲。 部分因为我移咗民噶。 疏远都唔系你朋友啦。 系 啦，系啦。咁所以我食饭嘅时候就会不停讲嘢咯。咁好多人都真系有啲，同埋有啲人咧会自动话要唔坐喺我侧边咯，因为太嘈。 太多嘢讲啦。喂，我唔使叫你游小姐啦 ，Helen 叫翻你嘅名先。我想问啦，你觉得？欣欣啦，叫欣欣，小欣欣，你觉得做一个 DJ 咧，个好 DJ 咧，应该点样样先叫好 DJ 啊？如果你即系嘅演绎或者你嘅想法， 我唔系用一个 DJ 嘅身份讲啦，我用一个听众，因为我都冇做 DJ 好耐，但我真系好中意听电台节目嘅。咁我做一个听众嘅角度，我觉得系嗰个节目咧系真系唔系擦鞋啊，好似风骚咁，我真系每朝都听噶，我一路做运动一路听嘅，就系 吸引你 开心嘅，即系听完。你开心，但又唔系讲啲粮系好废嘅，系有资讯性嘅。但系资讯性得嚟，我学到嘅之余咧，即系好似米雪姐咁讲吓，长知识啊，长完知识之后咧，你系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好似你去食饭，你听到隔篱台有一台人，然之后你觉得，咦，喂，佢讲嘢好似好有趣咁，跟住我会觉得，咦，我呢度食嘢好似闷闷地，边度都听下隔篱讲咩咯咁。如果做到咁样咧？就一个成功的 DJ 啦，即系去到边度都好，人哋咧系会好想听你讲嘢。 即系 听完好 happy 好兴奋嘅。 即系作为一个听众要有偷听嘅感觉系嘛？ 系啊，唔系真系要 噶， 你裸聊啊， 系啊，冇错， 裸聊啊。 哦，你所讲嘅呢一种嘅方式啦吓，应该系话个节目嘅方式嗰只 infotainment 咯。是不是啊有 entertainment, 又有 information, 两样东西 有 entertainment, 是你又斋 entertainment 呢就好似冇咩带到返屋企但有时都得嘅但即有个落平衡囉又带到嘢返屋企即听完又开心又兴奋嘅。其实如果个节目够好笑呢我觉得啊即我自己这个听众啊可以开心伴奏自己一日㗎即你个头开得好呢同埋你哋时间朝头早嘛即你朝头早我又做运动已经开心啦。跟住再聽埋你哋，即係你知道好似兩樣一齊做噶啦。到時而家咁又去旅行，又做節目啦。 好 multitasking 嗰度 係啊， 冇錯。 係啦，咁我朝頭早就一路睇住個電視啦，一路喺度跳嚟跳去嘅時候咧， 我就教咗佢冇声，然之后就一路听住丰收嘅。咁、你做完呢两样开心嘢之后咧，我就可以 就 开心一日啦，顶到啲仔翻嚟，因为啲仔翻嚟要闹佢噶啦嘛。 系 吓， 正能量 都系讲嘢， 都系讲嘢。 你好似李丽蕊， 我都觉得系，冇错。你听日可以翻工。 好，喂，丰收实习生， 我而家直接嚟广播度。 嚟啦， 我哋嚟咯。嗱，家少少嘅时间已经 OK 噶啦，我哋有过三关，你知道噶吓 ，Helen 嗬。 系啊，政治真系唔 识 得噶， 唔紧要，会有答案俾你拣，同埋都系想了解你嘅政治嘅认识嘅啫。 好啦，嚟啦， 小欣欣，准备来吧，小欣欣。 好啦，政治正音嘅第一题就系、是、到底衰竭定衰竭啊？呢、這个解作休息或者停止，衰竭定衰竭？喂喂， 谂紧， 冇时间谂噶啦噃。 衰竭定衰竭？ 答案是大歇的歇，大歇的衰歇、啊、好啦，日本的地名叫做兼仓定镰仓呢？兼仓定镰仓呢？ 是什么来的 ?Sorry, 地方， 地方， 日本 的地 方。 答案是镰仓的。好啦，这个颜色到底是褐色定是褐色呢？ 褐色。 是褐色的。对簿公堂定是对簿公堂呢？ 呢、這个 色对簿公堂，冇错，第一个啱啦吓。好啦，皇帝发嘅命令系诏书定系诏书咧？诏系照片嘅诏， 古装片系诏书， 系诏书嘅吓、啊。好，到底系渣滓定渣滓咧？讲嗰啲沉淀物，渣滓定渣滓咧？一、二、三， 系人中嘅渣滓。 答案系渣滓嘅。OK， 好啦，阻止嘅意思系。蝎子定鸭子咧？阻止嘅意思啊，蝎子定鸭子咧？ 蝎子、 鸭子先啱嘅。形容天色阴沉系阴霾定阴离咧？天色阴沉，阴霾定阴离？ 阴霾 啱啦。千丝万千丝万缕定系千丝万缕咧？答案系 缕， 系缕先啱嘅。朝鲜定朝鲜咧？朝鲜朝鲜系啱嘅。好。第一关过咗啦， 系有三题嘅、 okay. exactly, 我真系谂住我有三题嘅，咪三题啊！ 咁好满足啦，你达到你嘅理想。 小欣欣，小欣欣乜都俾佢讲到， 好开心， 好嘢，好嘢、 啊 okay, 好 啦， 正音政治之后嘅话咧，我哋进入就系第二关嘅时候噶啦噃吓，请准备 实习生讲股。 好啊，实习生讲股开始啦，由你讲咯噃。今日带嚟咩故事？喂喂， 自转 开始得。哎。甩咗先，咁而家咧又要再打。 唔紧要，我哋会再打翻电话俾你嘅。好啦，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先有少少嘅时间俾大家，系啦，咁啊听翻只歌先啦吓。咁啊转头嘅话会继续翻嚟嘅，我哋就系丰收实习生嘅。咁啊今日我哋去到就系002啊 ，Helen 啊，小欣欣。 小欣欣。 所以其实咧都希望就以后咧，我哋参加呢一个嘅实习生嘅朋友嘅话咧，都请你哋要留意。我谂要喺一个比较系稳定啲嘅地方度咧，系会比较好啲嘅。 冇错。 好，歌之后翻嚟继续。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座架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 好啦，将个麦交翻俾阿 Helen 啊，小欣欣啊， 小 欣 欣，欣 喂 ，sorry， 我翻嚟啦，翻嚟啦， 好，请你讲你嘅故事啦。 我讲嘅系自转， 好嚟。 从前有个小女孩叫做小欣欣，佢都系哥家姐咧，但系十几廿年嘅，佢屋企成日闷到发毛嘅，好彩有部收音机俾佢揽住。佢细细个就听小张张嘅《三个寂寞的心》，同埋小悠悠嘅《丰收快活人》。唔好意思啊，马老师冇理粉，因为当时咧领得未成熟嘅。赵欣欣喺少女期嘅时候咧，就同屋企人搬咗去枫叶国。佢觉得嗰度嘅收音机咧，真系闷过以前香港屋企都好多、哦。噔一声，佢突然间谂起，不如佢自己都切入个收音机度啦。赵欣欣鼓出最大勇气去参加 DJ 比赛。当时有一个重量级嘅评判，啊都几重下嘅，大家可以估系边个啊？佢就问赵欣欣啦：点解我俾你切入个收音机度啊？赵欣欣就好单纯咁答佢。 因为我好鍾意讲嘢同埋好鍾意同陌生人讲嘢囉。超重量嗰个评判呢喺嗰陣时呢就串界嘴咁话啦。咁我想乜请你啫，我想食鹦鹉得啦。俾完呢个 comment 之后真係估佢唔到喎。呢、這个枫叶座嘅收音机就真係收留咗小欣欣，仲改咗佢花名做鹦鹉小姐，好快呢仲俾埋 prime time 佢做添。如果大家睇新闻女王呢就应知道咩 prime time 啦。喺呢个解释唔系几意思，有啲尴尬。虽然枫叶座嘅人呢都几鍾意小欣欣，不过小欣欣呢都系挂住香港嘅收音机。返嚟香港佢就想跳返入个收音机度啦。不过呢跳跳到不过跳咗半夜嘅收音机。可爱嘅鹦鹉小姐半夜又五颜色色。即系你话翻下，好似你半夜去到呢个雀仔街咁，啲鹦鹉啊都收晒声啦。收咗声之后，鹦鹉小姐生咗两只小鹦鹉，而家两只嘢咧都大啲啦。鹦鹉小姐咧，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再跳翻入去收音机度，再带啲欢乐俾大家。 嗯，鹦鹉小姐嘅故事就系讲紧今日嘅小欣欣啦，系、哦、啦。 准备咗几耐啊？个故事我想问。 我寻晚准备嘅。 嗯。 你自己写埋噶 咯，自己写埋，系啊， 系啊，我 自己写埋嘅， 练过下咯， 太耐 冇生锈，生咗锈都要练翻。 阿鹦鹉小姐，但我想问啦，如果你做翻即系以前嘅呢种嘅电台工作，你好中意啦，但系做妈妈，我相信你都好享受啊，你点样平衡呢？ 哦，我中意做 DJ 多过做妈妈一千倍， 一千倍。 好进取，我喜欢佢嘅态度。吓 咁点啊？你如果你 俾我两个仔听啊？ 你真系要做节目，你踢低两个喺屋企噶咯，系咪啊？照都照顾唔到， 带埋翻嚟咯， 带埋翻嚟， 系啊，到时先算啦，好嘛？ 唔需要，佢哋大个。其实佢哋头先啱啱我读紧呢段嘢嘅时候咧，佢嚟敲窗啊， 好冻啊嘛。OK， 好啦，咁啊，而家咧即刻要去到嘅就我哋嘅第三关啦，吓，欣欣， 嗯，好，准备啦嘛。嗱，首先我哋听听先， 第三关。 你准备好未，欣欣？ 好，准备好。 准备好，呢只歌曲就系、 是。啱啱过咗圣诞都未回气，今年又嚟啦。可能大家同我一样啦，好多 party 去噶。嚟紧沙一系我嘅 countdown party 咧，我见到一位朋友，每次见到呢个朋友咧，我都好兴奋嘅，因为每次我见到佢咧，都会细细地玩下 pair 牌，二十次有九次咧佢都输嘅，但系佢好 nice 噶，每次输咧，佢都话派祝福俾大家。每人派祝福的方法都不同的。我这个朋友就豪啲啦，派钱。我不够多钱，我最多的就是欢欣。我希望可以派到更加多的欢欣和祝福给大家。 多谢晒。 掩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 叶倩文嘅祝福亦都系今日小欣欣拣嘅踢歌嘅环节嘅歌啦，好，小欣欣翻嚟，喂喂， 小欣欣 ，Hello， 你都屋企人上咗车未啊？ 上翻车未啊？ 我落咗闸啊。 OK， 我想问一样嘢，你觉得你自己今日表现点啊？ 我觉得表现系比较真系真心，唔系谦虚啊。真心唔系几好嘅， 又系政治环 节。我其实想讲，我系读咗书嘅，我连读完书咧都可以咁差，我真系堪称文盲啊！ 嗯，冇咁讲，每一个人对自己要求都唔同，同埋嗰亦都唔系全部嘅分数。啊，我讲少少先啦。其实首先咧，今日咧嗰个电话嘅质素咧系有少少即系蒙蒙地嘅啲声，有少少影响。不过我都听得出阿小欣欣咧好有正能量啦，同埋咧有时我做风骚快人咧，都希望每日咧个声音都系俾人有一种咧精精神神。好开心，即系听你把声要好开心嗰种感觉。而阿小欣欣系做得到嘅，咁佢嘅故事咧，亦都系佢嘅做 DJ 嘅一啲自己嘅经历啦。不过就冇乜特别嘅，即系好 即係好啊咁得意嘅，咁即係比較平鋪直敍啦。我自己覺得嚇，咁、啊、個故事本身就一般啦嚇，咁、啊、都係介紹翻你自己嗰個入行經過啦咁嘅樣。至於個聽歌就係 O K 嘅，即係你講話啊，有啲人派錢，我呢派祝福咁，都係一個幾特別嘅介紹。咁啊，至於夾歌，我覺得最後都 O K 啦，即係唔會搭歌，起碼帶咗個意思出嚟。好 ，Sarah。 我覺得 overall 首先一樣嘢嘅就係，我覺得咧，啊 Helen 你把聲咧，你個聲線好好 ，OK， 你嘅聲線好好。 多謝。 真嘅，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同埋一樣嘢嘅就係，我覺得你好進取啊，feel 到嘅，同埋你好懂得表現。有啲人其實係好怕醜，佢哋未必會將自己所有嘅嘢嘅話會攞曬出嚟嘅。咁另外仲有嘅咧就係，我覺得你講嘢有語氣啦，至少嚇講故事嘅時候嘅話咧，雖則裡面嘅故事嘅內容你未必好吸引，但係我知道你係有起承轉合嘅，好似一篇文章咁。同埋嘅就係，我覺得你說話你係有吸引力嘅，你講嘢有吸引力嘅，同埋係有感染力嘅，以及嘅就係你已經有一啲專業嘅技巧喺度啦。吓，佢唔似一个新人，即系佢已经有一啲专业嘅技巧喺度，咁样，所以我觉得你系 OK 嘅。 嗱，阿小欣欣最吸引我嘅地方咧，佢有团伙。头先佢一句说话，佢话佢做 DJ 比做妈妈一千倍， 中意一千倍， 一千倍。我觉得呢、這个你即刻可以将佢量化咗。第二，我中意阿小欣欣咧，佢偷听啊，佢喜欢偷听隔篱台人讲嘢。呢、這个我觉得咧就真系可以丰富到佢。做节目嘅时候嘅内容、 哦、我明你意思，即系其实佢有求知欲。 系啊，即系你周围好似个海绵咁样吸吸吸吸吸人哋啲嘢啊嘛。系啊，所以 八卦都系嘅。 系，我都系八卦，我都系八卦公嚟 嘅。一定 要 八卦，要 啊，系啊，你耳仔要打开。 好奇唔系八卦，系好奇对每一件事。好，今日多谢晒你参与我哋嘅实习生。好嘅，多谢晒，旅途愉快吓， 玩得开心啲啊， 系啊，继续拍相， 祝福你， 拜拜， 好，拜拜。 好，十一点半听紧风骚范人。先听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上月樓價連跌七個月，創近七年新低。差餉物業估價處數據顯示，十一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16，按月跌幅略為收窄至近2%，按年跌大約6.6%。今年頭十一個月樓價累計跌近5.6%，大型及中小型單位樓價都跌。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創近四年新高，按月升超過0.6%，連升十個月。今年頭十一個月累計升超過6.4%。三名港人聖誕節喺廣東韶關遇上交通意外，一死兩傷。兩名傷者昨晚由樂昌市第二人民醫院轉送到粵北人民醫院。粤北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医务科科长尹文化表示，两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但情况比较复杂和严重，涉及骨骼、腹腔和胸腔的内脏，其中女伤者多处骨折，由于两人有内脏损伤，暂时仍在加护病房，目前清醒，可以和医护人员交谈，但未能进食。尹文化又说，如果有需要会协助将伤者转送回港，但如果有骨折和内脏受损情况就未必适合转移，要视乎伤势进展再调整治疗和转移方案。明年元旦开始台湾义务兵役期由四个月延长至一年，适用于自2005年起出生的台湾青年。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岛内民众的反对，台湾青年的担忧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为了战争做准备，裹挟台湾青年上战场充当台独炮灰。 陳斌華說，越來越多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青年已經看清台獨意味戰爭，民進黨當局所謂青年不會上戰場的承諾，只是為了騙取選票。另外，明年台灣地區選舉臨近，有傳聞說民進黨當局將以大陸呼吸道疾病嚴重為由，禁止大陸台胞返台投票。陳斌華強調，大陸台胞返台，禁止大陸台胞返台投票。陳斌華強調，大陸台胞返台投票是他們的權利，如果民進黨當局膽敢借題發揮，輕舉妄動，剝奪大陸台胞的投票權，只會讓世人更加看清其專制不民主的真面目，只會被廣大台灣同胞所唾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及随即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22点，升283点，成交金额5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2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4，升15.4；网易134.2，升12.3。恒生中国企业56.76，升咗1.18；盈富基金16.78，升3.1；小米集团16.36，升6.8；阿里巴巴73.9，升2.05；南方恒生科技3.56.4，升8.2；美团78.25，升1.65；中移动63.7，升1.95。中海油12.82，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42.53，瑞士法郎0.854，加元1.32，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33675点，升369点。港金报1924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5.59美元，卖出2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礼书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果栏。封路措施提翻你啦，九龙城联合道爆水管来回方向近贾炳达道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的车辆不可以右转入贾炳达道，横头磡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的车辆不可以经支路左转联合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75X号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红天路落斜方向洪水桥、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彩虹道体育馆旺角。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祝阿嘴嘴圣诞快乐， 新年进步，身体健康，恭喜发财。一次过讲， 即系话，哇！节日嚟到咧，又有好多应酬， 好开心噶呢期， 又饮又食， 咁啊总系啦，唔系点样过节啊？ 哇！你睇嘴嘴几开心。 但是过完节之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啲后遗 症，有代价嘅， 饮醉食滞啊，总会有啲嘢嘅， 或者食嗰啲对身体即系本身都唔系好啱嘅嘢，就有 唔理噶啦。你过节唔通有呢样又唔食得，嗰样又唔饮得，你唔好嚟，真系噶。 唔系你点样都会食多咗， 多咗真系嘅。 因为你开心啊，共聚成班朋友啊，咁你有一件我一件，咁啊，梗系食多咗。 咪系咯，我一件啊，食乜嘢？ 哦，嗰啲锯扒啊， 我唔知佢。 讲你一件我一件，我佢讲紧啲衫系你一件我一件，系啦。好啦，咁啊节日食得多嘅话咧，我谂莫过于嘅，大家都可能嘅就即系大饮大食啦。 系啊， 我谂最紧要嘅都系食海鲜啦。 海鲜因为 cat 啦，因为比较敏感啲， 系啦，敏感啲。 唔系，其实香港地都系沿海地带嘛，咁你有海鲜，亦都而家好多外国来源都容易嘛。 系 啊，海鲜亦都系好吸引人。 绝对系， 咁所以咧， 但系毒喎， 毒咁啊，其实我又 我成日都听讲系海鲜毒， 虾蟹最好食咧，最毒， 唔会嘅，我哋通常唔会话俾啲病人听毒噶，唔毒点会毒啫？咁高营养，咁好食，做乜？ 啊，真系睇下嘴舌又几好啊！ 唔系真系嘅，我又唔觉得佢毒，但系即系好多病人都会话唔系，即系听人讲好毒，其实就系讲紧佢营养成分高啫。咁你如果身体吸收唔到，又排出唔到，咁佢要揾地方发翻出嚟嘅时候，咁咪发到你一身都皮肤啊有啲过敏嘅反应， 一笪笪啦， 因为你个情况嚟得好急啊嘛，咁咪毒咯。咁但系实际上人哋本身佢即系冇罪噶嘛，佢系冇毒噶嘛， 好禅啊， 毒与罪 嗱，咁你食个量又系一个问题。你边个叫你狂砌佢系咁嗱？我哋听到啲病人，我要食咗四只大闸 大闸蟹。 啊、每隻是9两重的咁样。咁我话你啊真係人哋一隻4两嘅，你啊食咗4只9两嘅。咁你梗係有问题啦，如果唔系你都唔会坐喺前面睇医生啦。所以呢其实就我哋。 但都唔理嘅食咗先嘅。 係啊。 你唔系咁我都系咁。 你同人哋食饭夹钱㗎嘛。你唔食8只。 所以呢食系好嘅。 係。 啊争在呢就话要有入就要有出。 係啱。 咁你如果唔系嘅话你齋係入咗落去，你個身體頂唔順就真係有問題嘅。嗱，譬如話，可能你有啲 短暫短暫啲見到個問題，就係可能呢頭食得多，跟住嗰日個胃腸咧就唔舒服啦， 滯啦， 係啦，食滯咗啦，甚至乎可能肚屙啊， 去唔到洗手間啦，又 或者係咁啊，有啲腸胃不適嘅現象， 嗯、 但係可能繼而再有一啲人發展咧，就係啲皮膚反應 會啊， 因為你唔 引腸嘴啊， 已經入咗血裏邊， 一彈彈啊， 發緊喺全身咯， 嗰啲咪毒咯， 係啊，咁呢個就係因為你排唔出啊嘛， 嗰啲咪毒咯， 係咪？我睇下嘴上點解。 中毒咁 样，因为你冇办法排得到嗰啲毒素咯，咁啊所以积聚住就有一 咪毒啊， 系毒系毒系毒。毒毒好啦，咁啊嗱，有一啲咧就系、是、嗰、那个血里边一阵间你又睇佢唔到噶咯，又积埋嗰啲三高咯， 系 系啊， 咁啊又另一个问题咯，咁、所以咧 痛风咧就 系啦，痛风咧突然间。系、哎、好多时 候 系真经嗱，即系经常遇到嘅、 嗯， 因为啲病人嚟到我哋以前睇症都系嗰句啦，哦，只脚痛啊，咁可能你啱啱毕业出嚟冇耐，可能又冇思考咁多脚痛，咁咩事啊？ 嗯、 我唔知系咪挫一挫到之后痛咯，咁、 嗯、 你梗系要循住会唔会系扭亲嗰个方向出发啦、 嗯？ 但系唔系，实际上。佢冇真正扭親嘅，但係嗰個關節唔喐，佢都喺度痛，又紅啦，又腫啦，又發興啦。如果你唔喐，佢都有種戚下戚下嘅現象。而你又真係食咗好多濃重味道，特別係海鮮或相關嘅話咧。咁佢真係會容易誘發呢一啲痛風或者尿酸嘅症狀咯。咁、當然啦。有啲咩要注意呢我哋都系可以舒缓嘅。咁啊，譬如话有啲人啊，开盆暖热水去浸脚。咁、如果喺脚就浸脚啦，喺手就要浸手啦。原因呢佢就要令到佢嗰个血管扩张，等佢个循环改善，等到嗰啲毒素咧可以走得啦、如果唔系咧，佢就啲炎症好难退。切记咧就浸冻水。因为有啲人谂住佢 唔会浸冻水啊嘛， 会啦，有啲人 咁辛苦。 嗱，因为嗱， 佢重重胀胀 发炎啊嘛，热啊嘛，咁佢谂住用冻嘅嘢敷佢，咁但系越冻越衰，因为佢啲毒素本身走唔甩，所以先要发炎。你仲搵啲冻嘅嘢敷佢， 缩翻入去， 冇错啊， 仲衰啫。 阿嘴上真系有问题，因为我夏天咧都冲冻水凉、我早几日都仲冲咗一次。其实咁样，如果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冲冻水凉系咪会有坏嘅影响咧？ 哦，咁又唔系。睇下你身體強，我早幾日都沖咗一次啊！ 哇，你都好勁喎，你仲沖凍水涼？ 我沖咗一次，因為我熱水爐壞咗。 咁你又唔好咁樣， 你佢又唔捨得出錢啫。 唔係未約到期啫，啲師傅忙。但係個問題啦，其實沖凍水涼就要視乎在你體質先。係。如果你嘅身體本來係夠強壯，咁你衝凍水涼係一個鍛鍊，係一個令到嗰個血管運動嘅一個方法嚟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嘅身體係弱嘅，病痛多，咁就唔建議啦，係 啊，危險 係啦，因為就係咁嗱。但係頭先講到啦，佢發炎紅腫，我哋如果係屬痛風嘅特徵，你點樣去評估咧？無緣故引起嘅，可能真係有食咗好多呢一啲嘌呤高嘅嘢，譬如话可能系海鲜、 打边炉 啊、 啤酒呢类型嘅嘢，咁佢好容易会惹起呢啲发啦。第三咧，多见咧喺一啲脚趾弓个大关节啊、脚眼啊、膝头哥啊或者手指弓啊、手腕啊呢啲地方。咁仲有咧就佢唔喐佢嘅时候咧， 都痛嘅， 你都系戚下戚下咁样嘅，呢种就好大机会系同嗰个痛风啦。咁但系中医角度，其实咧中医就唔系叫痛风嘅，中医咧就系属于一啲叫湿热嘅痹症，系啲湿困住啲热积聚住喺一啲关节而引发佢痛症， 系 啊咁样。咁所以中医嘅立场就要用去湿解毒清热嘅方法。咁我先试下讲一条方俾大家参考下。 好， 嗱呢一个咧就系你遇着食得海鲜好嘢多之后，啲关节又红又肿又痛啦。咁而你个人咧都要自我评估下，有冇手冰脚冷，会唔会个人系好虚？如果系呢条方都未必啱你，一阵仲有第二条。而家先讲咗第一条先。嗱，车前草系第一只药材，我哋就用三钱喺药材铺可以买到。干品嘅，系啦，第二只咧就生薏米，生薏米咧我哋用一两，跟住咧就土茯苓，我哋又用三钱，跟住咧就老桑枝，我哋就用四钱，甘草 我哋就用二钱。 嗱， 呢度有五只材料，我再复一次：车前草就三钱，生薏米就一两，土茯苓就三钱，老桑枝就四钱，甘草就二钱。呢五只嘢我哋用水五碗煲半个钟头， 系 剩翻碗半左右，嗱系多啲嘅。啊，唔係剩翻碗嘅，因為去濕，我哋要排，要飲多啲大碗啲。咁樣咧，我哋就飲咗落去咧，就你預咗唔係大便會多，小便多。因為車前草我哋又叫做田冠草，咁其實佢係利尿去濕清熱嘅作用。薏米又係利尿，土茯苓咧又係去濕解毒。係啦，桑枝咧就通關節走四枝。咁就幫助有清熱驅風濕嘅作用。咁所以呢一紮撈埋一齊去煲呢，飲完之後啦，如果咦明顯個腫減輕咗，個紅冇咁犀利，你可以連續飲兩三日，直至到佢舒減曬嘅症狀為止。 即係唔痛為止。 係啦，直情冇曬嘢咯。咁係咪跟住又去食過呢？咁你自己諗下，係咪即係咁誇張啦？如果 好衰㗎，如果你有機會就煲啲嘢飲完之後就冇事嘅話，佢哋又會去食過。 會 㗎，你唔覺得人生咁咩？ 會啊， 會啊，你唔係人生一世咪一世啊？ 唔係，因為我哋見到有啲病人咧好叻嘅，佢哋咧就知道醫師幫到佢開到藥，食到冇事。 係， 咁 佢 咧佢一放縱佢就唔有陣時唔睇㗎啦，打電話嚟喂醫師啊，幫我煲定啊，又發啦咁樣。 又嚟！ 哇，原來可以咁樣打埋。叫你煲停啊！ 系啊，咁我哋就话唔好咁辛苦自己啦，系嘛？ 系啊， 即系你自己要知道点解嗱？点解人系咁食，你系咁食？点解你咁易发？根本你自己个排毒嘅功能冇排得咁叻啦。 系啊， 你仲系用不断要用清嘅手段去对抗你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咧，你个身体都会弱嘅。但系你痛得紧要唔舒服，我哋要用呢一个方法快啲清咗啲毒啫。清毒都系利尿清热。所以佢個藥性，頭先呢條方個藥性咧，都係略帶有啲涼。咁、所以你如果當時係急係炎症，急質治其標，要盡快消除佢，少少涼係可以接受嘅。但係你唔能夠將呢條方作為一個依賴規律習慣，成日去飲。如果唔係咧，你就飲傷藥咗個消化系統啦。 係啊，係喎，飲得多可能 飲得多會涼啦， 冇 錯啊。所以嗱，如果呢條方因為佢有利尿有去濕，我哋就唔太建議可能係懷孕期間自己無端端煲嚟飲嘅，因為你始終通利嘅嘢咧，孕婦都唔係太適宜。 明白。 係啦，如果佢食緊好多種嘅西藥嘅人咧，我哋都系又唔太適宜嗱，因為點解咧？有啲未必可能係海鮮因素，佢天氣凍，啲血液循環唔好，咁佢個循環差，佢又會有發痛風，佢個腎嘅功能唔夠強，佢啲毒素排唔到，佢又容易發痛風，所以心臟有問題又有機會發痛風嘅，因為佢循講嚟講去就係個循環得好，個毒素帶唔帶得走？但係啱啱講嘅就係因為你以往冇乜特別。大節食得好嘢，特別係海鮮。咁嗱，好多人食海鮮當中啦，魚咧就冇事嘅。 係啊， 魚又冇事嘅，係你要食嗰啲包貝類嘅蠔啊，或者係你食啲蝦膏、蟹膏啊，多嘅。 你嗰啲係陰陰濕濕嘅嘢咯， 係啊， 佢本來係。 嗱，但係唔一定陰濕啊。嗱，可能你而家去打邊爐，我整或者去食一啲川菜，我整個嗰個 水煮 或者嗰個咩？花螺辣酒煮花螺，咁你呢啲都系重味，又系螺又有辣，仲要你好中意食嘅话，咁你就食得多。一阵间又整个麻辣龙虾仔咁样，咁你又哇好正。 你都好识叫嘢喎， 呢啲菜式嘅随时噏得出嚟。 我留意过， 因为好多病人嚟噶，食呢啲嘢就出事。 哦，怪得你咁熟， 系冇所谓嘅，即系唔好。唔好 過多， 嗱咁如果咧， 仲有另外一條方，頭先你講嘅就手凍腳凍嘅，有痛風嘅症狀， 冇錯啦，嗱有痛風症狀啦，咁佢又或者可能甚至乎會伴隨住有皮膚痕啊，因為你食咗海鮮，有啲人係咁嘅喎，咁我哋咧其實清下腸排下毒先，都要屙佢出嚟嘅，係啦，咁我哋用啲咩咧？嗱有幾個材料，大家寫低，藿香嚇，藿香我哋就用三錢，紫蘇葉。又是三钱，生姜就两片，陈皮就一片，火麻仁就三钱，甘草就二钱。其实这条方里面都是用一些 好普遍常見嘅藥材去組成嘅。嗱，藿香咧就係、是、有芳香化濕，係調整腸胃功能不適嘅。咁、即係話 成日都有藿香正氣水， 冇錯啦， 就要看門口係啊。 所以如果你淨係未必一定用藿香正氣水，我哋而家用呢一個藥材，我嚟煲水代茶飲。咁、佢本身就已經可以調整個腸胃嘅濕，因為海鮮就係一個水產嚟嘅、水產我哋中醫就視佢為陰 濕 陰濕嘅，冇錯啦，陰陰濕濕 陰陰濕濕 多嘅時候，因為佢又係譬如話啲包貝類滯胃啊，難消化，咁、就影響咗。皮的运化啲水湿就难走咯，咁、你会留意到噶，譬如话大小便可能小便又会浊啲啊，大便又会散黏啲啊，甚至乎妇女咧就容易会有啲分泌多啊，呢一种就全部都系湿嘅特征。咁、紫苏啊，又可以有驱风，有解鱼腥鱼蟹毒。姜亦都系解毒，亦可以健脾胃。陈皮咧就可以有理气啦，帮助消化。麻仁咧就有帮助排毒、清肠、润肠通便。加埋甘草调和诸药，咁用嘅水嘅量咧，我哋又可以用五碗水。今次呢个就唔使煲咁耐嘅，呢、這个可以煲20分钟就够啦。咁、可能剩翻有两碗。咁、剩翻两碗，如果一个人自己饮晒又得，屋企人一人一碗又得。咁、呢个方法咧就系将个肠胃里边嘅湿排。咗就減低有一啲食完海鮮會產生身體各個部分不適嘅一啲矛盾啦，要平衡一下咯。 有嘢想問、如果我明知今晚食海鮮啦、我飲定呢啲嘢又得唔得咧？ 飲定啊冇用喎，因為佢係將你嗰啲嘢抽出嚟，就唔係我嚟等到佢入嚟嘅時候分解咗佢就唔得嘅。 之後 係啦，預防嘅就唔好食咁多。呢個就係最好啦， 少食多餐冇問題嘅。 你冇嘢可以就我食咗啲藥先。跟住就自己走去亂咁食嘢係嘛？我覺得個邏輯唔係好啱。 咁覺得解酒藥咧？ 嗱，解酒藥 唔係咪咩事前飲？ 唔係啊，你解酒藥咪就係你飲得太多酒嘅時候，你先至係 都 係 幫佢解翻。但係即係話有啲人就知道要會飲多啲嘅今晚，咁啊起碼你都食 啲 冇錯 啊嘛。 即係你都要有啲嘢食保護住 個 胃壁咯，係啦，因為你嗰啲嘢。酒精浓度高，你好容易会灼到个胃，咁有啲人个胃又真系比较敏感嘅，咁嗱，就算你唔系话牛牛油啦，可能你总之食嘢啦，打打底啦， 系啦，有啲嘢食就已经 OK 嘅， 系啦， 好啦，咁要再次多谢晒徐 Sir， 咁希望大家都记住一样嘢嘅就系喺我哋嘅佳节当前嘅话，都唔好大吃大喝，如果唔系嘅话，你又要见 又要揾阿徐 Sir， 虽然我个个礼拜都好开心见到你， 阻住阿徐 Sir 去食嘢。 好啦，唔该晒， 唔该 晒， 拜拜。 任路人被一身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得来暴雪。雪在飘过换寒暖，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松心，这是我的短处。怀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承载，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望你的风中一息沉大海。 信有一天睡眠时间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倒处，耐性的比赛，长石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承载，常常有生之年总渴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功德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如任谁劝于离不开，一千个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会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嫁俾我啊！ 你同你父母嘅关系点噶？ 吓， 同你嘅兄弟姐妹关系又如何？ 关事咩？ 究竟原生家庭对建立亲密关系有啲咩影响？ 想知道，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淑玲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好啦，留意今个礼拜四呢有呢一个嘅家庭秘笈，大家一齐听听呢，咁一家和睦几开心呢。又喺度喜欢上嚟收到53%，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先听12点新闻报告。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喇。 我係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家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来了， 喂，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太迟家好， 太迟家好， 系啊， 咦，你条鳄鱼咧？ 我条鳄唔彩嘅，听我 啊，你摆翻喺度。 二楼诶，危江黑架湾嘅就喺麦鸡 呢个鳄妹， 错，鳄唔系啦，有出散嘅鳄。 今日呢样嘢系咪要游戏噶？ 唔紧数， 好无聊， 有个锤 打拳头。有个飞嘅拳头， 我 咬死你，一嘢踢走。 点解你哋带埋玩具上堂？ 咁就非常之好啦，因为你细路仔嚟噶嘛。咁啊，要踢走晒咧，喺2023年所有唔好嘅嘢啦。检热系杰多烤， 检热系 涉意烟蒙。 检诶检热咧喺伊能伊散嘅人涉意嘅意涉切下， 系 系啦，仲要杰多热都歌选嘅人咯。 系冇错。 仲有几档嘢，仙热都歌选嘅， 系啊，歌选嘅。 所以检热咧，我哋客家婆来了咧，就同大家讲嘅就系显人愿望， 系啦，显人愿望， 新年愿望，系 好， 愿闻其详。 身体好， 今年啊，即系希望可以2024年啦，系啦，咁啊就系仲有4日就已经到啦。咁啊，除咗你话即系小强啊，希望呢3日咧就系。 作奸犯科，继续作恶。 唔好嘅习惯，唔好嘅习惯，继续做完之后就搣甩佢，做个好人， 改过自新。 递个头俾我，执你一拳。 好啦，嗱，咁啊，当然啦，大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都有好多嘅就系回顾之后嘅话就展望将来啦。好，咁啊，请同大家讲讲嘅就系话有关于你自己嗰啲新年愿望咁啊，不如我哋讲下，可以讨论下噶噃。好，小张张讲先啦。 诶，呢样嘢咧，好似成日都讲，但系咧，好似都系讲字咁 样。我知发达， 唔系 中六合彩， 靓仔， 唔系 多啲 女朋友。 你哋夹埋嘅， 冇啊！ 你真系冇，你真系冇， 真系冇， 冇理由嘅。 咁即系证明，呢个都系我嘅心愿。 冇错，都系我嘅心愿。希望你哋两个多啲女朋友。 唔使啦，唔 使。女朋友冇乜所谓噶， 冇所谓 啊。点 解你咁 紧 张嘅啫？ 女性嘅朋友啫嘛， 我 红颜知己。 冇错啦，系啦， 红颜知己系啦， 红颜 知己。 凤 眼祖杰，我系想今年学一样嘢咁咯。虽然呢一样嘢可能年年都讲，我有谂过一样系好斯文嘅，一样系动弹嘅，即系 move 嘅 泰拳。 系啦系啦，我有谂过。 斯文咧， 细个嘅时候咧， 斯文 细个时咧， 斯文嗰啲系咩啊？ 即冷衫， 斯文嘅时候， 插花，斯文 煮嘢食，即系一啲比较文静啲嘅，即系唔需要系好多体力嘅咁咯。即系是但拣一样嘢，睇下我自己状态啦。 好 细个嘅时候，好似分享过我学过咏春噶嘛，嗰时要专登买个沙包翻屋企打噶。 你讲嘅六十年前系嘛？ 大学嗰阵，大学嗰阵，因为大学咧有咏春笔友噶。 应该是民国八年， 当时我系真系有买个沙包翻屋企咁样试下打咁咯。不过唔知点解学嘢咧，你 但你咁快买沙包？你唔系应该买过嗰啲装先嘅咩？ 嗰啲沙包唔系真系好大个嗰啲沙包，有似背囊咁样嘅大细嘅啫。就 我细个咧。就真係冇你咁富貴買沙包， 錯咯！ 過年前咧就啱啱買一包好大嘅米、 哦、 我就攞包 米 玩。 系 啊， 我哋 就 好似插落啲米。 唔系啊，系 真系要 噶， 真 系 OK 啊， 金手 都系好硬噶。如果一个米袋装 好，梗系硬啦。 系啊，同沙差唔多噶咋。 系啊， 咁其实如果你话真系有呢个新年愿望嘅，咁希望可以学嘢咁啊。我谂呢一个即系永远都系摆喺个新年愿望度噶啦。 系啊， 咁但系不如讲翻嘅就 系 你喺2023年头希望可以做嘅新年愿望冇做到嘅系咩咧？ 有电话问我。 我想听下呢样嘢， 弹吉他， 喂， 弹吉他， 喂，系， 系又有日头配啊嘛， 弹吉他， 减 肚腩，跑步，阿马老师啊，你上次讲嗰几样嘢， 好多嘢， 系啊，你做咗啲咩啊？ 三日，最后三日， 有佢， 你嗰吉他而家仲喺咪屋企啊？ 俾翻你啦， 咁你都系自己买一个噶嘛？如果你真系好想学， 冇啦， 系啦，唔好啦，有乜可能啫？系咪？我都觉得你真系好辛苦噶，其实辛苦在于嘅就系话练咗诶，应该话学咗半年吉他，但系一个 C chord 都揿唔到， 三个月到啫嘛， 一个 C chord 都揿唔到。 我真系老老实实，我其实问咗好多人，点解仲系咚咚声？ 因为你怕痛咯，你只手要揿到好实噶，揿到佢好实噶。 哦， 系啊， 嗯， 你一揿唔实咧，你问欣欣就知啦，系啊， 系啊，我知啊，个个都 唔系 嘅 ，suppose 系起晒枕嘅， 起晒枕 好痛， 因为我吉他手嗰只，仲唔单止起枕啊吓，仲要系呢一个位系平嘅，唔系系平嘅， 哦， 系因为揿到平嘅，系唔会有即系你而家见到佢尖嘅，佢系平嘅，全部都系， 即 系 任何时候 吉他手啊，真真正正嘅吉他手，系你明啦，系啦，算啦，咁好啦，咁我哋唔好讲嗰啲你做唔到嘅嘢啦，咁啊讲紧嘅就系2024年啦，系咪？希望有啲乜嘢嘅闪人愿望。 我讲咗啦，到你啦， 身体健康。 佢学嘢系啦， 身体健康，真系。 先铁 can 讲， 你今年 先铁 can 讲，我租好多东西喎，唔系差一讲噶喎，即 系 身体健康要做好多嘢，唔系净系口把口讲噶喎。 我知道啊， 嗯，唔拉名讲啊，嚟用下架啦，咪讲。 你会做啲咩身体健康啊？ 你唔好以为咁样又打我，快啲！我想听下，系啊， 即系做运动 啊， 你 做乜嘢运动先得噶？ 其实你可以做啲静态啲嘅运动啊， 打牌 先由唔系散步开始， 散步我一路 散步开始， 散步我一路有，每日都有噶。 佢由嗰个到门口行入嚟港台嗰几下， 夜行几叫 十步， 行到得个散步嘅咩？ 系啊，半个钟头，每日都有半个钟头， 战车， 战车， 嗯。 咁啊，真系， 真系，系啦，冇错。咁你真系有散步啦， 有 系啦，散步咁啊，咁就要而家要急步噶啦，即系要急步咁散步啦，系 嘛？要微汗， 同埋你仲可以讲到嘢之外嘅话，咁跟住你就有少少出汗嘅话咧，就你个心肺功能开始练到啦。 系 阿老师啊，我知道你都有做运动咧，我想问下咧，其实我哋呢个叫做叫做咩咧？呢个中后中年咧，其实系咪唔应该喺跑步机？我见有啲人咧跑到极高速嗰啲，卜卜卜卜，系咪唔应该去到咁尽？ 系咪有危险？ 我觉得系因应每一个人唔同嘅，即系如果你做开运动嘅，咁梗系冇问题啦。 追巴士咁嘅速度 系。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突然之间好似你咁样嘅话咧，就一定唔得，因为一定会暴毙嘅。 系啊，我知道 啊。因为你个身，你个身体系所有都唔知道你做紧乜嘢啊，佢系会 shut down 嘅突然之间。 但系跑步机系可以个速度慢慢提升噶嘛，你咪慢慢由慢再耐啲，再快啲，快咁得唔得？阿马老师，你可以试下用个跑步机嚟练炸自己。 好啊，可以啊， 即系要你跑买个跑步机啊？ 梗唔会啦， 唔系咯，唔会啦，唔使。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真系会做嘅话咧，系唔需要特登要买啲咩嘢，你都会做嘅，系咪？但我觉得上堂系几好嘅，有人睇住你，系啦，有人睇住你嘅进度，同埋嘅就系你亦都唔想令到佢失望。有时我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压力嚟，即系一个几好嘅动力嚟嘅。 做多两下咁样。 咁所以我同埋有人會喺側邊嗰度睇住嘅話，係會比較好啲。因為我而家有上堂啊嘛，我爭好遠噶，同自己喺屋企度做。 啱， 係啊。 有時自己屋企咧，譬如話你一個人跑步咁先啦，都唔知嗰啲姿勢啊， 啱啦， 呼吸啊正唔正確？ 係啊，好明顯嘅。好明顯嘅就係譬如可能我有啲啦，我以為我自己做得好好啦，哇，我落得好低喎，即係唔係原來係因為錯。 哦。 同埋個就係你就傷緊另外地方，跟住你就見到佢喺側邊嗰度，佢擁一擁你，調一調教你呢啲位嘅，都哇，原來係咁樣啊！即系个动作本来应该系咁，但系你好可能你就你个左手嘅话，你又会歪咗去右边啦。 系嘅， 即系嗰啲咁样，但系有人睇住嘅话咧，哇，你就会好好咯。 好， 咁样咯，俾心机啊，搵个老师跟住你好嘛。 好， 好啦，咁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新年愿望啦。咁我莫过于我谂，相信大家都会祝福咧每一个朋友嘅话，都系要健康啊，快乐啊，发达啊。做生意嘅朋友嘅话咧，就要好生意啦，呢个都好紧要啦，系咪？咁又可能读书。个朋友嘅话就要学业进步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就教大家用客家话讲新年愿望嘅， 好 啦， 新年健康 系啦，有就诶新年愿望就系新年愿望，第一个嘅就系当然系 身体健康， 因为咧就费事四个字一阵间咧你哋会觉得太难读啦，咁所以嘅就系健康啦，健康系 我冇讲 过，健康哦，咁你学你要答嘅答四个字啊，好唔好啊？咁誒小張張個位，而家陣間搶答，我答兩個字得啦。OK， 係咪？嗱，咁咪係咯。你想我點？ 我想你身體健康。 嗱，咁我就會講翻就健康啦。 健康。 健康。 健康。 係啦，低音啊！你哋唔記得咗啦。如果要身體健康，就係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係啦，咁我淨係健康都到你得分啦嚇。好啦，第二啦，健康嘅話，我諗身心都要健康嘅話，你就要最緊要要聽我哋嘅風騷發佈人，令到你每 开心， 开心即系快乐啊，系咪？快乐点讲啊？ 快乐， 好嘢，直接得分。 快乐 系完全正确嘅，系快乐。 快乐 系啦，快乐，快乐言，奉上快乐言。 你哋咁施舍嘅分啊 ？OK， 我都系撞噶咋。 嗯，你试下撞下啦。下一个， 好 咁咧就系对于一啲上咗年纪嘅朋友嘅话咧，我哋都会祝佢哋 长寿。 长寿之外嘅话，就系希望佢哋可以回复一啲 青春。 系啦，点讲啊？ 回春。 回春，我得好回春点讲？ 回春， 你试下咁同人讲， 祝你快啲回春。 佢唔打你，我就话你好。 佢做咩要打我啊，老师？ 因为其实回春， 我回， 但系嗰阵间系青春，好嘛？青春，希望佢青春常驻。青春点讲？ 青春， 错，青春， 青春 系啦，青春就系祝你青春。如果青春常驻就系青春常常驻， 常驻 系啦，就系青春常驻吓。好啦，咁我哋有健康，我哋快乐，我哋有青春。最紧要嘅就系乜嘢咧？冇错，小张张嘅就唯独是系呢一样嘢嘅啫。有钱嘅就系发达，系咪？ 发 达点讲？ 发达 错， 发 错，所以两个都冇得发，系发达， 发 系啦，发达就系发达啦，系啦，发达。 咁我哋有健康、快乐、青春又发达啦。咁当然啦， 喂，够啦，四样嘢我唔学啦，其他 好啊。之后嗰啲我自己讲，你哋两个唔需要答。 我冇讲啊，老师佢讲噶嘛。 咁你有你有做生意噶嘛？系嘛？我哋都会希望嘅就系周边每一位嘅经济亦都可以起飞，可以好翻。咁所以我哋希望所有嘅即系做生意嘅朋友嘅话咧，都好生意点讲啊？ 学 你哋一定讲唔到。 好好好好生意 好，我俾一个你系好 好生意， 咁生意系点讲啊？ 生意 生意 唔系错， 生意 你哋讲到嘅话，你即刻赢。 系咪完全唔同音噶？ 完全唔同。 生妹 错， 生 你搏噶嘛，梗系咁噶啦。 我都有搏啊，生妹 冇。好啦，正确嘅系好生意。 Sandy 就是做生意啦，做做 Sandy 就是做生意。咁如果话好生意嘅就孝 Sandy， 我以为顺利添， 唔系 Sandy， 系啦就做生意啦。OK，好啦，咁当然啦，你话做生意嘅朋友嘅话咧，希望佢哋今年赚多啲钱啦，系咪？咁但系如果系读紧书嘅朋友，我哋祝佢乜嘢啊？系啦，学业 进步， 错，学业进步， 学进 系啦， 业 学业。 进 入进步，学入进步就系学业进步啦。咁你 正定 BO 啊 ？PO 系 PO 咪得咯？你 BO 又点啫？ 又或者系 POOR 就系你？ 我问啫嘛。 Poor 问都唔得。 学业进步， 学业进步， 好啦，学业进步吓。你学咗进步啊，好好噶，因为你可以咧，即系将佢咧摆埋去新年嗰度，就系 闪 人进步。是不是挺好啊？ 是 啊。好啦，学业进步之后的话，当然啦，对于一些适婚年纪的朋友的话，就希望可以 拉埋天窗， 拉埋天窗，简单啲两个字是 结婚， 冇错，点讲？ 结婚， 结婚， 结婚， 系啦，结婚。咁啊，结婚之后的话，希望可以组成一个小家庭的话咧，就是省债， 省债， 结婚，人要省债， 债， 冇错啦。咁啊，希望有一个小家庭之后的话，就希望可以有一啲不动产嘅就系乜嘢啊？ 买楼， 冇错啦， 买 屋、买 田又 买 地， 讲得好就系买户， 买 系啦，买户， 哇， 结婚、省债、买户。咁就好好啦，系咪？ 屋买屋， 屋 屋 系啦。 先生，请问你系咪想买屋？ 系我系想换言买屋。好啦，买屋之后咧，当然我觉得咧，大家要放眼全个世界咧，都唔希望有任何嘅 战 争，所以我哋祝福大家系世界和平。点讲？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世界 和平， 和平 系啦，和平我都当你 OK 啦吓，就系和平吓。好，我哋重复一次。健康、 健康、 快乐、 前 前 进、 发达、 孝顺、利、 学业进步、 结婚、 生 仔、 买 户、 买户、世界和平。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词，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碎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次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裂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 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嚟啦，天机拆嘅， 天机拆嘅， 第一条，我叫咩名？叫咩名？ 我想我叫做仙丹强。圣诞强， 圣诞强， 圣诞强， 自己个名字都唔识。哦，再嚟啊，你咧？ 我叫客家仔。 好，嚟咯，第一题，话人踏入恋 爱嘅路， 圣诞强。 几款？ 好嘢，祝福人哋一本万利。 客家仔。一本万利咧就系呢个好声呢。 冇错啦，新年啊，听过有一 个叫 圣诞强。 发卡。 错。恭喜恭喜恭喜买田 客家仔 是客家仔 买田买屋 是啦买屋又买地 同埋山寨 哎呀冇咁多好咁自己圣诞 你讲晒佢一半 我心里边讲哎讲咗出嚟对唔住 系啊佢三个仔啦佢争在买屋啫好啦第四题圣诞新年啊我哋会祝人圣诞强 契乐 冇错边一句说话系可以祝福读紧书嘅同学仔噶？圣诞墙好好啊嗱，习俗啊系做啲乜嘢？系要三个月先可以同人哋讲嘅咧？圣诞墙 省寨 食冇错啦，唔好咁早同人哋讲啊吓，因为咧话肚里面嘅小朋友好小气啊。好啦，政府啊提倡大家要食得 健康， 好嘢，食得有型啊！希望大家注意飲食乜嘢咧，就係健康嘅。好啦，仲有形容人哋身體，客家仔。 咩啊？ 四 千寸 三二 千寸 日错，形容人哋咧身材身体壮健啊，但系不善思考，就话佢四肢乜嘢就好简单，圣诞强 发塔， 冇错，呢个就系讲紧你啦。祝福有一啲年纪嘅人，圣诞强 千寸， 好 嘢，客家仔，客家仔啊，司机和平，司机和平。 有乜理由咁样啫？ 我理得佢啊，就跟住佢快咯，就咪佢赢咯，咁就 OK 啦。 唔系同争 少少啫，同分啊，其实 系啊， 系啊，咁咪撕烂啲嘅佢， 你个剧本应该做噶喎。 系啊，咁样嘅话，你嘅新年愿望就唔能够成真。 好嬲啊！ 希望我就系嚟紧咧喺2024年咧，系咪？我哋用客家话去祝福我哋所有嘅啲听众朋友啊嘛。系啦， 我祝太呢位，我祝太 希拉贤。你是边个？你是边个？ 挨蟹先摊强，挨蟹 讲一句就 讲强，挨蟹先摊强。我祝 系祝胎持家， 胎持家，先条 king call。 好，小张张 发塔， 嗯， 挨蟹小张张，挨祝胎持家，做生意好生意。未结婚快结婚，结完婚快啲生仔，生完仔买屋。 非常之好， 一条龙 系 买 完， 唔 系啊，买完哇先 ，careful， 一条龙 ，one dragon， 好唔好？ 总之胎字搞物嘅都好吓，选人千铺，选人契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上月楼价连跌7个月，创近7年新低。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11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16，按月跌幅略为收窄至近2%，按年跌大约6.6%。今年头11个月楼价累计跌近5.6%，大型及中小型单位楼价都跌。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创近4年新高，按月升超过0.6%，连升10个月。今年头11个月累计升超过6.4%。三名港人圣诞节在广东韶关遇上交通意外，一死两伤。两名伤者昨晚由乐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转送到粤北人民医院。粤北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医务科科长尹文化表示， 兩名傷者生命體徵平穩，但情況比較複雜和嚴重，涉及骨骼、腹腔和胸腔的內臟，其中女傷者多處骨折。由於兩人有內臟損傷，暫時仍在加護病房，目前清醒，可以和醫護人員交談，但未能進食。尹文化又說，如果有需要會協助傷傷者轉送回港，但如果有骨折和內臟受損情況，就未必適合轉移，要視乎傷勢進展，再調整治療和轉移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香港人才入境計劃收到超過200,000宗申請，超過120,000宗獲批，81,000多人已經到港，遠超每年至少引入35,000名人才的目標。他強調搶人才不會停步，配額不會縮減。他認為搶人才計劃的成功最大原因是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吸引力。孫玉涵接受商報專訪，他說過往人才留港比例不高，當局下一步挑戰就是留住人才。十月剛剛成立的人才辦公室和相關協會就肩負重任，包括處理不少來港人才最關心的子女教育，協調他們找到學校。南韓防衛事業廳表示，已經在今個月8日和美方簽署合約，增購20架 F-35A 戰機。目前南韓有39架 F-35A 戰機，防衛事業廳表示，新引進的 F-35A 戰機較目前使用的機型具有更強的威脅應對能力、保安能力和武器運行能力等。新引進的 F-35A 內部武器搭載能力較前款提升 1.5 倍，並可搭載 GBU-56 製導炸彈等新型武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0点，升249点，成交金额5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2点，升4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90.2升16.2，網易134.6升12.6，恒生中國企業56.66升1.08元，盈富基金16.73升2.6，小米集團16.3升6.2，阿里巴巴73.8升1.95，南方恒生科技3.56升7.8。中移動63.25升0.5，美團78元升0.4，中海油12.82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11，日元142.61，瑞士法郎0.854，加元1.319，人民幣7.148，英磅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104，澳元對美元0.68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33,689點，升383點。港金報19,240元，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64.71美元，賣出2,065.2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Music gets me moving.

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 片段人间，江城子第四集。 忽有妇人心上过，回眸已是万重山。是乜嘢意思？奇怪。 喂，七姑，好耐冇见啊！近来好嘛？ 哎呀，跛仔文啊，有嘢啊讲啦，唔使咋咋地地啊。 我搵嚟倾下偈啫嘛，使乜咁啫噶？ 跛仔文，第一日识你咩？嚟得搵我庙街神婆，又点会有嘢问啊？吓，一定冇嘢问嘅话，你就唔会嚟搵我啦。有咩疑问嘅，你就好问啊，帮到你嘅，我一定帮你。 唔，哎，今日我呢一排咧。哎，成日发啲好奇怪嘅梦，梦里边咧硬系有个女仔叫做欣欣啊，啊，我好似识得佢，好似又好熟咁样，啊，咁样我想问，佢究竟嚟害我啊，定系嚟帮我咧？嗬， 老友，今年睇怕你都差唔多70啦， 啊，系啊， 几廿岁人仲成日挂住发呢啲咁嘅梦，我好心理啦。 唉，唔系啊，七姑，我系认真嘅，我唔知佢系人定系咩。不过如果佢有需要呢，我係帮佢㗎嘛，我係烧啲衣纸俾佢㗎嘛，我係唔想佢做游魂野鬼咁啫。 咁啦，依家好晏啦，七点咁滞啦，我收档啦，听日嚟。 喂，唔好，喂，你真係帮下我啦。 喂，做乜嘢呀？ 急赶啊。 哎呀，你帮下我啊，真啊，我好肚饿啊。除非你请我食饭啦，我帮你求之好签，帮你化解啊！ 喂，我得你条嘢就冇钱啦， 几条嘢咪几条咯，行啊，行啊，跛仔文 啊， 其实你后生嗰阵捞乜嘢啊？做乜嘢林老先至搞成要咁样啊？ 我都唔知啊！喂，我后生，你唔好睇死我。我捞得几甜噶，我有楼有车，我女朋友多到咧，真系 唔好出声，老友。你最大问题喺对眼，你命犯桃花，而且系烂桃花， 烂桃花 烂得好紧要， 唔系啩？ 系业啊，系一笔业债。 哎呀，话出姑。乜你讲嘢咁噶？你冇噏得出就噏喎。 唔系我乱噏啊，而系上天一早安排，系天意。咁啦，你求支签，我帮你解。 我掹一支算啦。 好。 嗱， 俾我睇过。74签啊。 咁点啊？74讲咩噶？ 好深噶。74签，朱卖神分妻。 我唔明呢啲嘢咁即系好定唔好先得噶。 签文系咁讲嘅。回忆当年运展时，夫妻反目两分离，命题雁塔归来后，覆水码头时浮悲。跛仔咪， 咁点啊？ 唔好意思， 咩 系下签？ 下签？喂，咁唔算，我唔要个签，我掹过，未个抽过。 喂，你咁都得嘅你吓？ 得啫，我话得系得。哎，呢支嗱，呢支，呢支好啲，呢支 真系呢支啦嘛。 吓，你解呢支。 好睇过12签啊。 咁点啊？ 哎呀，第12签，古人系太白捞月。 太白捞月，太白嘅大诗人。哇，仲捞到个月光，好嘢嚟啦，系咪咧？ 你听住啦，神流海市幻无边，万丈晴空接上天，或被狂风拂吹散，有时凝聚结 清闲、 哎、我都唔明你讲乜，佢咁即系点先咧？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又唔好意思， 呢次都系下下， 又下下村， 而且仲系最凶险嘅下下村。 冇理由噶，点会咁噶？你有冇睇错啊？ 哎呀，你听我讲，海市蜃楼讲到明，如幻似真。不过讲到底都只是幻象嚟嘅啫。 咁、 虽然栋楼啊好高啊，高到连接到个天， 高咪好咯，高咪好，高高在上啊嘛，系咪啊，七姑？ 只可惜风一吹就会吹散噶啦、啊 哦。 虽然仲有机会生而复聚，不过就好似你食烟仔喷出嚟嘅烟，系会喺空中度漂浮。不过唔长久咧，只系一片虚幻嘅景象啫、哎。你听住啦，求到呢支签就要多行善，仲可以坚稳长久啲，事事不被人吹散。可惜啊，呢支签系下下签，可以话系凶多吉少、 啊， 要防小人口舌。记住，行善积福，务实为本分，唔好被假象所引诱。 唉，七姑，我真系信你一成双目失明，冇一句好听嘅，你又唔识嘢，乱噏无为，仲话请食饭咧，我唔理你啦。 咁你自己小心啲啦，跛仔文，你前世嘅业债有排你还啊。 激气激气，一身铜臭，以为自己了不起，胆敢对我的手工扎作说三道四，简直欺人太甚。如果有一日我能够东山再起，我一定还以颜色，激死人。 嗯嗯嗯嗯啊， 唐公子，嗯在、 啊、我的酒呢？拿酒来给我。 唐公子，你喝了很多了，你再饮落去，啱啱担心你。 担心乜嘢啊？我乜都冇，我而家两袖清风，有咩好担心啊？ 唐公子，你仲有啱啱我啊？如果公子唔嫌弃，啱啱一定会陪喺公子嘅身边，助你一臂之力，真噶。 唉，你陪我有咩用？如今我一贫如洗。我何惧两脚一伸长埋黄土就算啦。 唐公子，你有真本领，有朝一日定能吐气扬眉。啱啱对你，啱啱愿意裁判在侧侍候你。唐公子，你千万唔好气馁啊！ 唔好啦，算啦算啦，啱啱你一位好姑娘，有好姐姐爱锡你，照顾你。你唔好理我啦，你由得我四处漂泊算啦、 啊。不如咁啊，我知道姐姐好锡我噶，我帮你求下佢，佢一定肯帮你噶、啊。你千万唔好胡思乱想啊！ 你真系肯为我求你姐姐帮我？ 系，啱啱我言出必行。 但系我而家一无所有，你何苦对我咁好呢？ 唐公子，啱啱现在都系一个人，孤苦伶仃。如果公子唔嫌弃，啱啱愿意守候一生，不离不弃。 啱啱你真系愿意？ 嗯。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皆其如梦，忍顾着桥归路。 姐姐，妹妹，我翻嚟啦。 妹妹，昨夜点解唔见你嘅？ 吓，有妹妹有啊， 有。 嗯，昨日妹妹有位远房亲戚嚟咗附近办货，仲托人带咗啲乡间土产俾我，以解妹妹嘅思乡之情。 哦、你远房亲戚确有你心，不过何以你冇带佢翻嚟嘅？ 啊，有啊，有啊。啊，姐姐啊。 嗯， 妹妹昨晚瞓得唔系太好，我先行入去梳洗一下啦。 好啦，我见你精神萎靡，面青又口唇白，你快啲入内堂嗰度稍事休息一下。啊，定系我请个大夫翻嚟帮你把个脉啊？ 哦，有劳姐姐啦， 我休息一下就可以噶啦。 好，咁你快啲入去啦。 嗯。咦，姐姐，你又写书法啦？ 嗯。嘉欣上次写咗几句诗句喺你个花灯，睇起上嚟个花灯更加有特色，更加有诗意。妹妹，你认为呢？ 好啊，好啊，好啊！啊，倒不如唐公子每个花灯习作都由姐姐你题字，咁咪 鬼主意。嗯、妹妹，言归正传，何以你咁着紧唐公子嘅事情？莫非你对佢？ 姐姐，冇啊，冇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啊，妹妹我只不过系想好似学姐姐你咁，能够帮到人就帮。姐姐啊，唐公子佢真系好可怜噶，佢一个人离乡别井嚟到呢一处，又无亲无故，求下你帮下佢啦。 好啦，见妹妹你为佢开口，咁我即管想想有咩办法可以帮佢啦。 好啊，多谢姐姐。 咦，刚才妹妹翻到嚟，好似成个人落晒型。没精打采，何以现在又变得成个开龙雀咁啊？ 因为姐姐似我莺莺之名咯，咁我咪成只开龙莺咁样咯，莺莺莺莺。 你曳啦！你竟然戏弄姐姐，我要惩罚你噃！ 姐姐，你追唔到妹妹我嘅， 嗱你咪走啊！我一定追到你。 你追我啊！唐公子，你行快步啦，姐姐喺内堂等紧你啊！ 欣欣啊，何以你姐姐突然间又肯帮我嘅？ 相信唐公子早上一定积咗唔少福，加上姐姐有菩萨心肠，而欣欣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欣欣你嘅恩德，我一定铭记于心。 唐公子，欣欣已经系你嘅人，我一定会帮你，唔好讲咁多啦，入去啦。 太小姐，多谢你指点迷津。我一定全力以赴，作品完成咗啦。你指点一下，当真？如果你认为可以，咁真系太好啦！ 恭喜唐公子，秦老爷十分欣赏你嘅手作。佢话今年中秋会喺祖庙嗰度举办盛大嘅灯会，哎，请唐公子你出手帮忙。 系系系系，咁真系此事当真？ 当真。 早上帮公子求咗支上上签，相信今次一定可以接到秦老爷呢一张大单。如果佢生活稳定落嚟，到时就可以成家立室。何以我女儿家竟然讲出呢一啲说话？不过如果成亲之后三年抱两，到时过去睇下佢哋回府未先。 大小姐，唐某真系好高兴今次可以攞到呢一张单，大小姐功不可没。我先敬一杯，饮饮杯。 唐公子，你饮太多啦，你上床休息一下先啦。你太重，如今时间太晚，都系唔好惊动啲客人。我扶你躺下先。哎呀，哎呀，你， 咦，原来佢哋回府啦。嗯，何以姐姐都在咧？佢哋听下佢哋讲咩先。 太小姐，如果我要翻身，一定洁身自爱，遵从你嘅意思。你话一就一，二就二。我唔会再好似以前咁。 唐公子，如今大好机会在前，你要好好珍惜，千万唔好学以前咁气焰。 如果有机会，我真系好想跟你学习画、学书法啦咁样。咁我个花灯加上大小姐嘅墨宝，一定胜人一筹。到时就黑此运来，饮啊！ 但愿如此啦。 天作之合，妙绝妙绝。他知我略有所成，定当好好报答你嘅帮助。我好感激你啊，大小姐。 其实尚有一人，唐公子，你必须要好好报答佢噃。 啊，你系讲莺莺姑娘？莺莺姑娘，我待佢就好似大小姐你待佢一样，佢系我哋嘅好妹妹。 我唔准你欺负妹妹噶， 待我如妹妹，只系妹妹。唐文，我讨厌你。 唐公子，若然你真系修心养性、发愤图强，咁就安乐。我都望你有出人头地嘅一日，正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唐文，你太狠心，亦都只怪啱啱我自己痴心错付。姐姐，你系我嘅好姐姐，啱啱讲过。